象成日历表上的数字，没有了季节交替的明显象征，只有敏感到时光的摩西。然而每个城市乡村都是有记忆的，有感情的，这记忆留存在风貌旧物里，情感则浸润在民风人气中。可是每当朝霞暮霭、周而复始的普林这些城市乡村时，人们繁忙急促的脚步很难静心去丈量他们的历史，诉说他们的往日，也难以平和地抚摸他们的伤口，检阅他们愈后的细节。他们永远在过渡，从传统过渡到现代，从苦难过渡到欢乐，从没落过渡到繁荣，从单一文明过渡到多义文明。要参观考察某一城一乡的一天，就像托尔斯泰叙述我生命中的一天那样，他本想只说某一天的生活记录，却写了一个月，因为他一天中所遇到的事物关涉整个人生，而且还在随着时间与空间的改变而改变，以至于潜在人心深处的真实又溢出可见的表象，成了更本质的东西，每天都在接受惊奇。战犯们每到一地，与百姓交谈，目睹平民生活、工作、学习情形，特意咨询刺激性的问题，也不引人注意地向不良地方偷眼。被参观方还虚心地向这些参观者征求意见。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战犯们心悦诚服地感叹道，中国确实变了，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国家。在战犯管理所临近的抚顺大伙房，在这个传说唐朝大将薛仁贵两度安营扎寨、埋锅烧饭的地方，一传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都盛京后过往人马打点歇脚的地方，这里有一个40000人创造的于1953年开工、预计1959年新中国建立10周年前夕竣工的杰作，那就是以千年一遇为标准的防洪灌溉为主，兼有拦洪、灌溉、发电、养殖、供水效能的大水库，站在高出地面49米、堤宽310米、顶宽8米、长达1366米的大堤上。战犯们面对的是一个控制流域面积5437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47%的人造湖。湖面微波荡漾，水天一色，湖岸峰峦起伏，幽谷纵横。他们被告知水库占地110平方公里，设计库容量为21.87亿立方米，溢洪量为16300立方米每秒，电站装机容量为960千瓦每小时。水库大堤东侧的高山犹如雄狮傲立，它的主峰恰似狮头，毛发般的柳枝灌木把狮头装扮得更富活力。传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曾在此扎营练兵，至今仍有古井、古城遗址做见证。平儿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日本军界战犯遥望着、欣赏着努尔哈赤1619年在眼前不远那个萨尔虎战场上，和军包围四路进剿后金军的明军，创下了这个古代军史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著名战例。日本文职战犯呢？古海忠之说他站在基本上完工的大伙房水库的大坝上四面眺望，却在赞赏着新中国在萨尔虎古战场上的经济成就。我感觉到的是雄伟、美丽、和平， 我还深刻地感到这是与自然界做斗争的胜利，这是正在继续战胜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的自豪和喜悦。看到这样的水库，古海中之回忆起了他任伪满国务院总厅主计处长、经济部次长、总务厅次长的时候，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眺望的往事。那时也认为这是跟大自然做斗争，以为能做这样世界上大工程的在亚洲只有日本人而感到骄傲，媚视中国人是绝对不可办到的。可那时为了准备战争，非做不可的工作很多，在劳力方面虽强迫征用仍感不足，材料也没有，这个大伙房水库计划也打消了。古海中之站在水丰水库堤坝上，只会见物不见人，今天也只是说水库建设本身的得与失，却没有说血肉筑大坝水库的万人坑。从1937年到1941年，累计8万劳工中有2万多人葬身库底，鸭绿江水血泪飞，存下多少血和泪，两岸青山依旧在，谁看几人把家归。这民谣记录着位于宽甸县拉古哨村那个水丰水库，是一座血泪电站，一处万人墓地，日本人把2万中国劳工、1万朝鲜劳工的血肉之躯化为累累白骨，构筑了这座号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人造湖。这占地3万平方米的万人墓地延绵3-4里，不少尸体是身带镣铐、肉扎匕首，用铁丝捆绑串联在一起入土的。不计其数的劳工被打死、饿死、冻死、病死，抛尸江中，以免去挖坑掩埋之麻烦；而另一些人则被屡屡塌方的土石砸死不见尸，坠落江水而葬身鱼腹。钢筋是我们劳工的骨头，水泥是我们劳工的肉，水就是我们的血呀，大坝是我们劳工的血肉筑成。今天三宅秀也这个自称不安水利的伪满奉天省警务厅长兼地方保安局长也由衷发出感叹，共产党就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这座水库使千百万农民得到了莫大的益处。伪满时期以修筑水库为名，强迫农民无偿劳动，没收其土地，水库建成后并没有给农民一点利益，而是被帝国主义者吞没了。在日本也修过佐久间水库，结果被资本家独占，日本人民也是一无所得。这些事实完全证实两种制度截然不同，说得对，也是举不胜举。三宅秀也说到佐久间水库，却没有提到日本神奈川县相模湖水库工程，也没有说到日本广岛县的水力发电站工程。相模湖1940年至1947年建成的日本第一个多用途人工湖，当年动用360万劳工和300名从中国强掳的军人，1944年又有360名中国劳工被西松建设公司强掳到广岛从事奴隶劳动，直到日本战败。后来广岛地方法院以超过时限为由驳回华工赔偿诉求，广岛高等法院则认为强制强迫劳动是严重侵犯人权，以时效为理由是滥用权力，故而驳回一审判决，使这一劳动诉讼反败为胜，这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强烈控诉。中国工人衣服破烂不堪，我认为自己和这些人比完全是另一种人。古海中之在管理所俱乐部大厅向全体战犯说，我以伟大的、聪明的、高尚的人的姿态傲慢地看着他们， 而在大伙房水库劳动着的人们，由于他们充满了希望，有着冲天的干劲，忘我劳动，朝气蓬勃，眉宇间显示出无比的自豪和喜悦。站在小高低的一角眺望着他们的我，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战争罪犯。也是站在这条高低上，一些战犯还眺望着水库深处岸上的张作霖被领地袁帅林，回放着黄姑屯事件，检索着九一八，追忆着张学良。日军于1928年6月4日在奉天黄姑屯炸死了张作霖，又于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制造柳条湖事变，迫使张学良1929年5月开始为父营造的这块墓地停用气功。张学良本人因1936年12月12日兵检抗日的西安事变而被关押后急转台湾。张作霖的遗骸1937年只好改葬义乌驴山余脉石山脚下的一马坊。袁帅林的狂飙卷着青松波涛，泛着水库怒浪，向日本战犯哭诉着张学良的家仇国恨，控诉着中华民族的深仇大恨。到了鞍山，战犯们想到中国1945年从日本手中光复的土地，1949年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旧中国，那个时候可以说没有重工业，钢铁工业中只有一个破碎的鞍钢，严格说它简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机器制造业有数的几家机器厂只是修修配配，都是不下蛋的母鸡，燃料动力工业煤电产量小得可怜，石油又是严重贫血。钢这个工业基础的基础，从1890年张之洞创办汉阳钢铁厂起到1949年，包括日伪时期经营的东北钢铁在内，五六十年只生产了760万吨，而近一年的产量就接近了这个数字。钢聚精要击骨，雄鹰要展翅，从鞍山到上海，从嘉陵江到石景山下，给建筑业，给农机业，给造船业，给航空业，给国防工业，送去了用作心脏筋骨血管的好钢材。鞍山昭和制钢所，日本人所建，在日本战犯的心目中，它一直是豆腐坊很多工厂没几家的中国东北地区工业之中轴。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谷海中之说，日本战败把鞍钢瓦砾上的垃圾堆交给中国，新中国7年便使高炉比从前更高，平炉比从前更大，将一个钢铁世界送到人们的眼里。正在或等待加入中国钢铁工业行列的还有雄踞华中的武钢，远在塞外的包钢，以及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和祁连山上的敬铁山。当年曾经亲手制定全满钢产计划，多次视察鞍山的谷海中之，面对今日继续扩建改建中的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找不到昭和的影子，不胜感慨，惊人伟大。谷海惊讶的是，这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具典型意义的长子企业，1953年12月26日第一个新高炉和钢轨车间、钢管车间接踵投产，如今钢的年产量等于从1917年建立制钢所到1948年2月19日从蒋军手中解放时31年的累计产量。常熟火车钢轨的延长里等于沈阳到大连来回的里程。谷海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咋舌。更令谷海惊讶的是，他当年纸上谈兵的时候也没想到， 鞍钢是从恢复生产到一五计划时期全国投资156个重点工程中的三大工程之一，还在这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无缝钢管厂，于1953年10月27日成功压制出第一根无缝钢管，把中国人千百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展望今天是快乐的，当今天充满乐观时，回首往事是难堪的，当往事不堪回首时，古海知道1945年8·15溃败前，日本关东军下令运走烧毁鞍钢技术数据，破坏生产设备，高炉停火，死炉冷凝铁水，发狠地说，留给中国人种高粱去吧。可他哪里知道，苏军中校科恰罗夫奉行驻中国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命令，指挥80名技师、工人和7000-8000日军俘虏，连续犁雪扫停40天，把鞍钢残留的机器设备列为敌品、战利品，通通拆运到了苏联国内。古海说，原想中国人要恢复它，平心静气地说也要20年。今天我亲眼看到中国人在这里没有种高粱，3年时间就把它恢复了，而且远远超过了伪满国时期年产量的最高纪录。事实证明，中国工业化的速度比中国报纸宣传的还要快，而且正在继续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是那些心怀敌意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连连炸舌的还有接踵而来参观的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当年采可日本经济掠夺法令的溥仪说，如果10年前像我这样预言，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这个事实，不仅嘲弄中国人种高粱的日本人不信，连我也不相信。他惭愧又有些傲视的样子给日本战犯的伤口上抹盐，特意给他那个伪满洲国务院2号日本人太上皇古海忠之传话说，在过去的14年间，我根本忘掉了自己的国籍，忘掉了自己是中国人。我曾随着日本人一起称颂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我曾跟郑孝胥一起幻想由客卿外力来开发中国的资源，我曾与溥杰多次感慨中国人之愚蠢与白种人之聪明。我进管理所的时候还不相信新中国能在世界上站得住，总之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这次参观，溥仪转而扬眉吐气起来，无数例子都向我说明，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国人不但在战场上可以打胜仗，而且在经济建设上一样能打胜仗。中国历史这样演变，这样前进，阔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践踏中华大地的日本战犯和汉奸、满奸战犯，随同新中国的脚步变化着、进步着，发出了人性复归的回响。到了长春，古海忠之他们鱼贯而入地质学院，脑海里浮现着伪满洲国皇宫的影子，举目可见，他依旧狼腰漫回，岩牙高啄，但坐在宫内的却是新中国一代新人。原来的主人溥仪同日本战犯一起日满亲善地迁居在了战犯管理所里，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的战犯们鱼贯而出吉林师范学院，眼球里晃动着他们当年盘踞过的满炭大楼，他楼台亭阁画柱雕梁依旧，旗杆上却飘着五星红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把一座主体5层的日本城郭式样建筑复印到了满洲国首都新京的土地上，它天守阁2翼 依旧对称地向外延伸，那几个身负重罪的军部战犯却缩头在参观队伍中。建在孟家屯日军731系军武器试验场废墟上的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向战犯们宣告，中国被善笑为万国汽车博览会的雅号，而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的历史已经结束。今天的中国也是国际汽车博览会，但在这个博览会上已经出现了压着中国字解放的新展品。战犯们怎么会想到一汽创始人之一的曹新竟是一位抗日英雄？他在河北白洋淀参加义中抗日游击队，是后来电影《小兵张嘎》中侦察员罗金宝的原型。我们国家连自行车都造不好，他曾经怀疑自己还能造汽车吗？几年后，当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开出总装车间时，这位英雄眼中满是泪水。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